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啦。HKPeanut.com 好特别，我系萧若愚。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 好，欢迎大家留意今集嘅搏击会吓。咁其实我哋做节目咧，越嚟越似咧，已经似行走噶啦。因为第一系多人，第二咧有酒。咁所以咧， 喂，咩嚟噶？咩嚟噶？ 我唔识嘅。 咁 要菊花茶咯。 嗱啦，菊花茶又好啦吓。竹蔗茅根又好咩啦好啦。 有 好 嘅嚟嘅嗰啲。 上一集咧就好抱歉。我要讲好抱歉嘅，因为事实上呢係有好多听众呢就係 feedback 返俾我，又或者咁多嘅主持人听呢，其实佢听完呢係仲比当初冇听嘅时候呢更加乱嘅。係 呀。 咁所以我哋有见及此呢就冇辦法唔请埋 Soda 嘅有关负责嘅发起人代言人，你俾个 title 自己。 发言人。 对咪对咪， 公民数据嘅发言人， 喂，唔系叫星立咩？ 公民星立系嗰套系统，即系好似 Microsoft 嘅标记。 嗱，又系你唔讲嘅系唔会 咩？咩同标记上面分？ 唔系，即系你梗系有个组织去整一件嘢出嚟噶嘛？ 系， 咁你 OK 嘅，你有公民星立都得嘅。 咁星立系个组织， 即系嗰个工具就叫做 个工具。 喂，你哋唔好俾个感觉人，人哋要围插佢先得噶。 个节目开始手啊， 节目开始都唔够。 冷静啲。 唔该， 我哋帮手喺度。 我觉得你哋可能有个意识，觉得啲嘢好复杂，咁所以就好硬咧呢件事。O K， 我哋个人复杂，因为所以谂啲嘢都复杂。 今集喺度嘅人先，咁除咗我同阿 Donna 同阿 Chris 之外咧，阿浩华同埋阿陈蛇都喺度嘅。咁另外一位就系公民数据嘅 Angus，O K。 我真系以为你系女仔。 唔系，我系 我唔知啊，你讲嘢好温柔啊，因为即系唔系我意思系喺 Telegram 写嗰啲嘢。 你喺 Telegram 聽人講嘢嘅咩？ 因為你從來唔發脾氣嘅。 唔係網上發言易上頭啊，所以要 turn 翻轉頭嘅。 我喺 Telegram 講嘢都好温柔嘅喎。 唔覺，慳啲啊你。 我識你好耐嘛，因為。 咁呢幾分鐘嘅討論咧，我都覺得今日應該會開心過上日上禮拜好多。 揾 Angus 講下嗰個星立先啦。 好。 好啊，其實由邊度講起呢？咁啊，簡單講， 又出世， 好簡單講起，最簡單講起。咁公民星立呢個係乜東東呢？簡單講呢個就係一個民調系統。咁民調系統就即係大家聽得最多嘅就係港大民調啦。咁係喺選舉嗰陣時最出名㗎啦。咁另外仲有啲香港研究協會嗰啲即係疑似建制派嘅一啲嘅 即係 exit poll 嗰啲係咪啊？ 係啦係啦係啦， 有件衫嗰個。 係啦係啦係啦，咁做關心立法會選舉嘅民調咧，其實睇嚟睇去得港大民調嘅。咁今年我哋就即係覺得用 IT 可以做到啲嘢，咁就整咗個系統就叫公民星立，咁就去做立法會選舉嘅一個民意調查嘅。 咁點樣開始構思㗎？ 點樣？ 又 係 喺加拿大開始㗎？ 唔係，喺香港開始。咁其實好得意嘅，即係。都係大教授嘅，即係佢寫文啊嘛，佢寫咗好多文去講雷動計劃啊嘛。咁有啲位咧，咁佢就講到即係嗰陣時佢講緊配票嘅，即係佢嗰陣時講策略性投票 嗰啲咯， 係啦 ，N 加一點可以 achieve 到呢件事？咁如果呢件事好美麗咁發生嘅話咧，咁就會有即係立法會議席達半呢一個咁數字， 35席， 係啊，35席。咁但係有啲細節咧就好重要嘅咧，就係一定要有啲準確嘅數字先做到策略性投票㗎。咁所以咧，我就有一日就喺屋企咁就諗下，覺得咦唔係喎 ，IT 有啲嘢做到喎咁樣。咁我就即係 drop 咗 email 咁啊，同佢講下我嘅 proposal。咁講完之後，咁佢反應好快，第二朝已經約下傾偈啦咁樣。咁我係啱啱即係我依家都係放緊大假時間，咁所以就即係即刻 放咁耐， 又係 sabbatical。 Angus， 你可唔可以介紹一下？即係你講完啦，可以介紹一下你自己背景係啦。你咪 IT 人啊，好似似類。 我其實係 IT 人嚟嘅，我自己做咗15、16年 IT 啦。咁啱啱上年6月開始就辭咗工放大假，咁啊 target 放一年嘅。咁就係啦。咁依家唔知一年得唔得啦？ 咁你15、16年都儲到好多錢喎。 唔係，咁你 夠一年使？ 有啲 IT 人係賺好多錢嘅。 我話你見到。 嗱咧，我嗰啲就6、7年都放到大假嘅，放心冇事嘅。 咁你 放6、7年大假嗰只， OK 嘅 OK 嘅，唔想放啫，係啦。咁我啲咁啊係咯，咁啊睇到啲睇到佢個雷動計劃。 即係你以前嗰份工作就係做好多數據處理嘅。 我嗰陣時就做 project management， 好明顯佢對個人有興趣， 寫 program 嘅。咁啊後來就即係做啲項目經理去即係睇啲 in-house development 咁樣。咁後來即係近幾年對數據好有興趣，咁自己轉研下，跟住公司又有啲嘢都係做啲 business。我知啦，你梗係中咗啲馬或者六合彩， 唔使嘅， 跟住就可以休息一年。 唔使嘅，又冇仔，我冇仔女嘛，咁其實易搞好多嘅。有仔女就使好多錢。 你問夠未咧，到底？ 我唔係，我唔係咯。女家庭狀況自己講 啫。唔係，我見好似說服唔到你。我唯有再講多少少。 繼續。 係。唔係，但係咧，我想問一下咧，就係、是、喂，咁其實即係你如果搞嘅系統咧，係同港大文調差唔多，咁其實港大文調不嬲都做緊呢啲嘢噶啦嘛。咁、即係其實你係覺得港大文調有啲嘢做唔到，而你個系統做到，咁你先 同埋你個系統係做咩嘅？ 咁即係有啲咩獨特性係港大文調做唔到，你呢個功能升公民升納係做得到嘅？ 好啊，咁我好快咁樣講嗰個運作先啦。 唔使好快，慢慢講。 我驚你哋話我 複雜。我唔會人 嘅，我聽人我聽完 smart voter， 我冇啊， 呢啲人 我冇啊。 一陣間問，一陣間 作得準嘅。 你留意住佢兩個表情得㗎啦， 一變表情即刻改完咁樣， 即刻抹低。 唔係，其實好簡單嘅，簡單就係咧只要嗰人有裝 Telegram 啦，咁呢個係前設啦。裝咗 Telegram 嘅話咧，咁我哋咧就會有個機械人咧就同佢做對答嘅。咁 其實 就 係 啦 ，Bot BOT 係啦，我哋叫做Bot 嘅 API， 即係一個即係。 Boat， 跟我讀一次。 Boat， 可能你嗰、那個係咯，即係呢啲 jargon 咧，去解釋一下俾我哋啲觀眾知道。 Okay， 好啦 ，boat 係咩咧 ？boat 其實係 robot 嘅簡稱嚟嘅。咁其實就即係話即係你用 messaging 咧，其實都係字對字啫嘛。你睇人啲 咁點解唔係讀 bot？ 係咯 ，bot 咯，應該係 robot 啊。 bot 都有人咁讀嘅。 夠啦。 正題。 即係佢哋比較膠。 唔係 robot 咧，咪 bot 咯 ，bot 咯。 好似難聽。 得啦 ，OK， 繼續可以。我哋係一個健康嘅討論。 明㗎啦，繼續。 係啦，咁我哋就會喺每個月啦，即係可能六月、七月、八月 點啊， 咁咧都會咧有啲民意，即係都會push 俾嗰個 Telegram user， 咁咧就問佢問卷，咁就主要都係問佢選舉嘅意向嗰啲。 次次一樣嘅份問卷， 大係九成一樣。 OK， 係啦，六月、七月、八月、九 做咗一次嘅， 我哋一隻做咗一次啫。我哋有少少微調，所以有啲啲唔同，但係準即係重要數據都係一樣。 你有冇做到啊？ 唔好講啲唔關事嘅，俾人講埋先係。 係啦，咁跟住係啦，咁每個月或者係啦，每個月都問佢啦。咁去到八月開始就可能每個禮拜都問佢啦。咁去到九月咧就每日都問佢，問佢九月一號、二號、三號。咁去到四號咧都問佢，不過咧就問另一條問題，就係問佢最後投 咗邊個。 係啦，就投咗邊個。係啦，咁我哋藉住呢一種做法咧，咁就可以咧就做到個民意調查嘅數據，即係我哋話可能我哋訪問咗幾多個人，跟住佢哋支持邊個，跟住我哋可以 plot 到啲 percentage 出嚟。咁即係話答翻你咧，就究竟咁廣大民調咁又係做緊呢啲嘢啫，咁點解要整多套咧咁樣？咁其實呢個咧就帶嚟一個好重要嘅問題，就係究竟做多套係好有冇著數嘅咧？咁係有嘅，因為咧其實咧喺統計上咧， 我哋又想話冇， 係有嘅，係啦。 點解咧？ 因為統計上咧，其實咧只要有越多嘅數據咧，其實就可以越改正緊個誤差嘅。咁我咧搭緊車先咧，諗到個例子咧就可以即係。解得通呢樣嘢啦，咁大家就唔會插我咧，就話咧呢套嘢冇用，即係唔使。 千祈 Angus 唔好覺得 我哋會插你， 有人會插你，但起碼嗰個唔係我，我係想盡量令你俾大家認識一下你搞緊呢一度係咩係咩系統。 我哋透過插你而俾 我覺得咁樣講係唔公平咯，最插人嗰係你咯， 唔係我計我 OK 嘅，你插到。 所以我想問得比較 detail 啲，你嗰份問卷或者你發嗰個reply 嗰個問題咧，係關於邊一類型嘅問題？ 我咪就係話問你有冇做過五月嗰個咯， 因為你要照顧到我哋啲聽眾咧。佢哋係未必有做，同埋未必有聽 嘅。其實你又冇，我係想解釋嘅。 所以而家我就係 prompt 緊啊，嘉賓 照顧下 Raymond， 佢未必做過，又未必有聽嘅。 唔係佢代表。 我使唔使 show 條 link 俾你睇啊？ 你做咗未啊？ 我使唔使 show 條 link 俾你睇？ 你有冇做啊？你答我得啦。 你唔使 show 啊，冚家一齊拎曬俾我哋睇啫。 你想咩拎我都用唔著，你個 result 即係冚家拎曬。 冚家 result 有冇做都要講噶啦， 係咯。係，我聽你講下，其實五月一號做過啲咩啦？ 好啦，咁五月一號嗰陣時咧就我哋先會咧就之前就叫啲義工去邀請啲朋友玩啦。咁嗰啲人咧就裝咗 Telegram 好乖，跟住就裝即係 即係 join 埋我哋個波車啦，啊復桑拿個波車。咁五月二號咧，我哋今次五月二號開始嘅，咁下次就六月嘅啦，六月一號啦。咁咧就就會咧 push 一條問題俾佢，咁咧就問即係逐條問嘅，就係、是、先問佢即係簡語言啦，簡語言之後就問佢接唔接受我哋啲 terms 啦。 簡語言，係唔好意思，我笑咗。 一定要簡嘅。 有英文㗎？ 有㗎，全中英㗎，我哋要。 但係係咪緊要啊？呢條問題？ 緊要 簡語言係嘅， 我覺得你哋好 hostile， 因為咧 唔係啊，唔係啊，因為我讀 statistics 噶嘛，咁我都好想知道點解要簡語言係重要咯。 哦，咁因為香港起碼都有5% 嘅人唔係呢個 廣東話咁樣 講，群體 即係中文唔識， 或者如果講唔識睇中文字可能仲多。 我諗我明你想簡語言做 segmentation 嘅，咁就知道 mini group 嘅人係可能啲 native speaker 嘅，但係就好似我咁講普通話廿幾年嘅人，我做 survey 都會揀英文嘅喎。 係㗎，咁佢跟住下面咪出英文咯。 唔緊要，你講埋你個。 所以其實我就想問你，其實未必知道某啲 information 咯。 唔係，佢問語言係方便佢繼續做啫嘛，係嘛？定係真係佢？你唔係想攞一個 inclusive native 或者唔 native 㗎嘛？ 係啦。咁因為我跟住 出 terms 啊嘛， 我唔緊張。 咁跟住之後就 温柔㗎嘛， 即係 A B C 真係唔識中文香港，但係又係 motor 啊嘛。 好多中國係咯，中國 係咯， 我哋 group 入邊都。五月一號係問嘅問題係。 係啦，咁其實分四部分嘅。 問咗第一個。 係啦，第一部分咧，我哋就問佢咧，一二年嗰陣時咧，係咪選民同埋佢投俾邊個？ 嗯。 咁跟住之後咧，第二咧就係問佢咧，一二年嗰陣時，即係都係問佢一二年嘅，就係佢超區選咗邊，超區揀邊個？咁跟住之後咧，第三 part 咧就係問翻佢喺2016年嗰陣時，佢想揀邊個，即係邊一區啦，跟住又問佢揀邊個啦。咁去到最尾咧，就會問翻佢即係2016年就問超區，同埋問佢選區，最後咧就會問翻佢啲個人資料。咁其實就係咁啦，嗰陣包括咩咧？就係、是、問咗佢個年紀啦、工作啦，同埋佢個性別。 嗯， 咁暫時就只係咁多嘅。 主要係一啲選擇嚟嘅，即係純粹係問佢選擇嘅意向，冇問點解嘅。 唔問 嘅，即係之後嘅問題亦都未必會問嗰方面嘅問題。 係啦，係啦。咁跟住2016年嗰度咧，我哋就會再問多佢少少，就係話咧，譬如話，如果你揀新界東、揀亂粒啊、揀范國威咁樣嘅話，咁我哋會問埋佢，你覺得佢嗰、那個即係覺得佢勝算係幾多咧？咁樣。咁之後呢超佢一樣啦，我哋會問問佢覺得佢勝算幾多。 勝算 係啦，勝算。咁所以呢就會基本上會問佢揀邊個同埋揀勝算，跟住就個人資料就咁多啦。咁六月大概都會係咁運作㗎啦，咁七月、八月、九月都係咁。咁去到九月四號就唔係咁問，就調返轉問，就問你最後揀邊個。咁就完㗎啦。 哦，即係你而家問緊嘅就係問佢哋覺得邊一個嘅勝算高啲。 係佢揀 唔係佢揀嗰個人嘅勝算。 係啦。呢樣嘢幫到我哋。 我揀長毛，咁我問佢，我九成得咁樣咯。 係啦，我哋可以幫我哋理解到啲選民點樣睇嗰啲。 咁有咩關係啫？個勝，即係我覺得個勝算有咩關係？ 你想 relay 落你投票嗰刻有冇考慮勝算喺呢個選擇？ 睇到啲嘢㗎，即係咧。 睇到咩啊？ 呢個係咪賽後分析嘅時候，即係有用多過，定係話你喺未有結果出嚟之前，可唔可以幫到你哋去預測到？ 因為你個問題你係五月開始問啊嘛。 嗯，我就係想睇下究竟呢個嗰個你用嘅用喺邊度。 其實咧，我哋嗱講用咧就唔係我用嘅，因為咧我哋即係公民星立咧就定位喺一個民調系統咧，我哋基本上係將自己嘅數據咧同埋我哋個研究個方法啦，同埋啲我哋分析結果全部都公開嘅，係啦，咁就冇秘密嘅，咁所以咧依家都可以講埋嘅。其實勝算可以點用咧，就係、是、其實我哋咧喺每一次嘅分析之後咧，我哋都會講。佢嗰個分析嗰個人係支持，即係佢有幾多 percent 支持度啦。咁而咧支持佢嘅人咧 percentage 幾多？其實大家想象下咧，其實有啲關係噶。如果嗰個人咧支持度係低，但係咧個個人都覺得佢勝算好高嘅話咧，咁支持佢嗰班人咧，其實就係一班佢嘅死忠粉絲。 死硬派 係啦。咁但係如果佢支持度係好，譬如舉個例，我亂粒啊，即係公民黨好多支持，但係咧其實啲人都覺得係勝算一般嘅。咁你又 不能天期咗咩？ 係啦，咁你就會諗啊，咁佢啲可能係一啲比較油膩嘅票，咁我哋就想即係多啲一個分析嗰度， 即係嗰啲係容易 shift 嘅。 係啦，係啦，即係因為佢其實佢 我明你做乜， 即係如果佢覺得嗰啲人都勝算 低嘅，到時睇咯， 到時睇咯，係啦，可能係。 但係我覺得你因為嗱，事實上我自首啊，因為有唔止一個 send 咗條 link 俾我，而我又知道咧咁樣，我係冇即刻填嘅。到我撳條 link 去時咧 ，sorry 啦，你嘅 quota 已經用曬啦，即係情況係咁樣。但係我條 link 喺度嘅，我想問下你頭先講個問題，勝算問題係一個 option， 我係選 A、B、C、D 啊，定還是我係填個 number 落去？ 我哋咧其實喺個 Box API 度咧可以彈到個 keyboard 俾佢嘅，個 keyboard 俾佢揀 10% 20% 揀，即係 即係你俾 option 佢揀。 係啦，其實全部都係 multiple choice 嘅，冇嘢打嘅喎。 其實年紀嗰度我俾你俾人打嘅，不過冇咩人打，咁我下次就會整到 你俾個 range 咁咪 OK 咯。咁其實你 我記得 想佢哋答翻2012年，其實就係想好 prelim 咁 screen 一次，睇下佢哋係咪建制派定非建制派。 唔係，呢個都係想睇個 trend 嘅啫，即係我哋都會擺埋出嚟，即係話哦， 打唔同曬嘅咯喎，啲 candidates 都會有啲係啊，都有啲唔同嘅。咁但係有可能同 cap parties 嗰邊睇會唔會可能有啲 insight 咯。咁呢個就即係留翻。即係可能我哋都會有啲分析，咁但係我哋當啲數一路公開嗰時，就其他人就會第二啲 insight。咁我哋覺得呢啲嘢有用，咁我哋就收集咗先。 即係攞咗先，係 啦， 然後到時候就 post 嘅時候嘅 analysis 再睇翻有冇用。係 啦， 明白。 係啦，咁講完你個系統做乜啦？咁其實上個禮拜聽完之後咧，好多人都唔明白你個系統同聰明選民 be a smart voter 係 有乜嘢瓜葛，啱定唔啱，係唔係？大家係咪同一樣嘢？大家之間有冇協調？你自己會點樣演繹咧？ 我真係以為你一黨，阿 Min 黨，即係 黨已經去到 太膚淺啦！呢啲 係一齊噶。 你演繹一下，你演繹一下。 其實咧，聰明選民運動咧，佢哋個想做嘅多過我好多嘅，即係多過我哋公民數據想做嘅好多。 你意思係上一集上嚟？ 上一集阿 Anthony 佢哋咧，佢哋做嘅嘢係好偉大嘅，我覺得即係係可以以年計去做嘅。係啊，我做嘅嘢即係做到九月收工嘅啦。咁咧就係想做選舉上面嘅民調系統。 嗯， 咁點樣做一個我嘅目標為之成功呢？就係做到一個準嘅選舉嘅民調系統，咁就為之成功啦。咁我哋點樣覺得佢會可以準呢？就包括咗正話講用 Telegram 啦，咁可以 reach 到多啲人啦。咁另外就係靠一啲即係選舉分析，希望可以做得好啦。咁就第三就係呢，我哋係一個完全唔同嘅做法啦嘛。咁同廣大民調佢哋用電話做 random sampling 呢係有完全唔同嘅。咁兩個 dataset 撞埋一齊呢，其實呢個大家嘅誤差率係降低咗嘅。咁所以呢就有可能做到一啲比較好嘅策略性投票。咁我哋就同埋第四樣啦，就係呢廣大民調佢哋喺9月4號呢做嘅票站調查係唔能夠喺選舉當日 公佈 㗎嘛。咁但係因為呢公民聲立依家用緊呢個系統呢，就唔係一個票，唔係一個 exit poll 嚟嘅。即係我哋唔係 咁都唔係，咁其實 exit 咗，跟住我咁話 俾你聽 咩票喎 ？exit poll 咧喺選舉法例裏邊咧有一啲定義，即係有啲定義嘅。譬如話佢係要佢講就係話要要申請，即係要你要填啲身份證號碼咁嗰啲人着住咩？ 因為你喺票站啊嘛， 喺個票站你要話埋俾佢知係票站咩地方出現，我通通都冇嘅。咁所以咧其實咧就唔落入去票站調查， 即係你狠狠咁刮咗馮華吧。 嗱，鳳華 係咪㗎？你知嘅， 咪睇住嗰個咩香港咩研究學會，咪跟佢做乜佢做乜咯，真係。 嗱，佢鳳華就依家講到網上轉個 profile pic 都可能出事啊嘛， 大家自律交㗎啦，呢啲嘢係。 係啦，咁我覺得佢係廣大，即係佢係好闊㗎，佢講得。咁所以我自己睇用我。憑幾力睇法例，我就覺得我應該冇事喎。咁啊，但如果真係萬一， 即係都搏一搏 嘅 啫。 萬一嘅話，咁就打 鳳凰你飲咖啡嘅喎。 咁飲咯，都中意飲咖啡嘅。 對唔住 ，ICC 冇咖啡你飲嘅， 係咪？ 好似要自己俾錢 喎。自己俾錢， 真係揾你個 ICC。 自己俾錢， 九蚊杯 嘅，好似 得水嘅啫。 係啦。 嗱，咁咁我諗大家都比較清楚，即係你同之前be a smart voter 個分工上面係點啦？ 唔係直頭冇分工囉。 冇分。 如果係咁即係其實根本獨立嘅大家係。 係啊，冇乜 好法力。大家做嘅嘢唔同咯。 我少少問題，其實關於個 duty 嘅方面，其實就係話，譬如你講到你講個係純粹一個 data collector 嘅收集數據啦。咁但係變咗當日雷動實際上點做策略性投票個 decision 唔係你嗰邊 handle。 或者雷霆救兵同你有冇少少關係？ 係咯， 雷霆救兵同我有冇關係？ 少少 少少啊！咁我都有諗過雷霆救兵點樣用我個report 嘅，係啦。咁 講冇得㗎。 個 report 就係我哋9月4號都要做啦，咁由7點鐘提啲人去投票。咁跟住之後呢，我想象嘅 7點係 AM,PM。 AM, 朝頭早7點。 即係由開始 投票。咁我就提啲人呢就去投票啦。 嗯。 咁少雷動計劃中嘅雷霆救兵呢，佢哋就唔會投票㗎嘛。 嗯。 直至到夜晚㗎嘛。 嗯。 咁呢其他嘅人呢就會投票。咁投完票之後呢我哋就會即係溫馨提示佢 report back 俾我哋。咁跟住呢街嗰度咧就應該有好多嘅投票率嘅 report 即係出嚟啦，就每個鐘嘅投票率幾多咁樣。咁我哋又知道我哋 report back 咗幾多，而佢哋啲 decision 大約係點樣。咁我哋咧就會咧即係 project 到其實哦，咁其實有幾多人 report 咗，有多幾多人未 report， 同埋嗰陣時嘅投票率大致上係咩狀況？即係究竟係比平時一條 linear 咁上啊，定係其實好多策略性選民大家都唔投票，等到夜晚深夜先投票咧咁樣？咁跟住之後我估啲雷動計劃入面嘅嗰啲操盤人啦，即係我咁講佢哋啦，即係非建制派嘅操盤人，即係佢哋都要諗點樣去即係 mobilize 邊個告急啊，邊個乜乜乜乜㗎嘛。咁佢哋呢就一路呢就睇住依家街上面嗰啲民調報告，咁我哋冇嘢出嘅。咁去到六點半嗰陣時咧，我哋就會結束啦，就唔再收資料啦。咁跟住之後咧，我哋就會 process 大約個零兩個鐘。咁跟住之後咧，就會咧抌翻個 report 出嚟，就話咧，依家喺我哋收到咧，今日全日嘅投票咧， 要個零兩個鐘咁多， 當住睇先啦，係、當住睇先。咁跟住之後咧， 七點半啊，我講緊 係啦，七點半至八點到，係啦。咁跟住嗰陣時咧，出咗 report 之後咧，嗰啲有興趣做策略性投票嘅嗰啲選民咧，睇到個 report 就啊，邊個爭幾票就當選咁樣，咁佢可能諗自己原來佢心裏面想投嘅人裏面都可以揀佢嘅，咁佢另外最想揀嗰個就已經贏硬啦，咁佢唔投佢，咁佢就投嗰個邊緣名單。 但我點知道爭幾多票呢？ 有 冇即顯示埋？ 個 report 入面會有講埋、 哦。但我唔明喎，頭先你話雷動嗰度策略性投票唔係你操刀啦，但你係負責整 report 嘅喎。 係啊。 咁、那個 report 其實咪真係操刀叫人投邊個嗰部分咯，唔係嘅咩？因為其實你份 report 永遠都係嚟投票個 preference 啊嘛。 系， 咁呢個就係矛盾，呢、這個就我想知嘅地方， 系咯。哦，咁啊冇辦法㗎，我哋嗰啲都係啲真相嚟啊嘛，即係我哋收到個 report 係幾多 percent 嘅人話投。 咁我想問，其實就會唔會變咗，除咗你份 report 之後，會有其他人跟住個數據再 interpret？ 會，絕對會。即係咧，我哋可能即係街好多人都有，都其實都想自己配票㗎嘛。即係可能佢其實不嬲平時同佢自己 同屋企人咯， 同屋企人配嘅。 我有五票咁樣 係咯。係啦，咁依家佢就改做夜晚睇 report 咯。咁、夜晚睇 report， 咁嗰啲人就會配票。 咁我又想問一下，咁其實建制咧都可以睇住你個 report 嚟去做佢哋想做嘅嘢嘅喎。 冇錯。冇錯，咁咧其實 咁做咩？佢可以做咩啊？ 佢睇到 marginal 嗰個 case 唔係泛民係建制嘅候選人，佢哋就根據呢個數據嚟配俾建制嗰個人咯。 建制做唔做噶？其實 建制 唔關佢事嘅，但呢樣嘢係 即係譬如嗰、那個你呢個聲納有冇建制嘅 candidate？ 有㗎， 都有。 我哋俾人投工， 因為係你係 collect data 啫嘛，你應該係 唔係？但係我相信玩得聲納嘅都未必會係建制 㗎 嘛。 我諗兩個問題嘅，第一就係、 建制睇住呢啲數據就 個 input 係咪建制派一回事？第二個問題就係、個建制派會睇住你個 output 自己 mobilize 啲人去做反雷動嘅雷動， 係啊，或者咁樣啦。經過咗呢一集之後，好清楚咯。跟住建制咪會去 mobilize 啲人又入埋嚟呢一個系統嗰度、然之後咪一 哎 呀，我哋衰咗添，即係唔係咁一齊用呢一個系統咯？ 係一齊用呢個系統去， 因為你個系統係中性噶嘛。 係啊， 我反而係驚，好似我哋 exit poll 咧，我一定話投咗俾建制。 唔係嗱，呢樣反而係我另外一樣嘢想問嘅。我另外一樣嘢想問嘅，但係即係咯，即係我而家都仲係想問啲中性啲嘅嘢。其實我仲係問緊啲中性嘅嘢，就係即係咯。如果係咁樣，建制其實都可以入埋嚟落個 pool 嗰度，然之後一齊去玩呢個系統，用呢個系統嚟去配票咯。或者佢哋策略性投票 咯。如果建制派都用我哋呢個系統去做配票，同佢哋即係鼓勵佢啲選民去做呢件事嘅話咧，咁就好 更加準 啦。我啲 data 就好準㗎啦，係 啊， 十分準確㗎。係 啊，即 係 我都係咁就出 拍。咁啊 ，very good 嘅其實，所以。 我認住建制咧，其實不嬲佢哋都有套，即係唔係我哋而家咁嘅做法啦，即係 過你嗰套 係啦，一路都做緊㗎啦。其實你就算你唔搞， 其實係 佢嗰啲真係叫強力配票咯，即係佢唔需要你知道佢 聽講嘅方法，即係建制點樣配票咧。其實佢哋嗰個系統唔係按照住我叫你投咩，係即係呢個係一半嘅故仔，另外一半嗰只佢真係揾個區頭，佢真係揾個莊腳，係喺個票站喺度。究竟你認唔得呢個投票嘅人？你識唔識？ 系啊， 佢要逐个盯住佢，系、数到翻去、究竟你识嘅人有冇去投过票？ 系啊，其实咧，即系我知道咧，有一啲候选人咧，佢话佢哋喺个票站门口度咧，同啲人握手咧，即系多谢你支持。即系其实嗰人有冇投俾佢，佢都同佢握手。其实握手嗰下，佢已经知道嗰人有冇投俾佢。 哇！ 握得大力同握得细， 呢啲系咩啊 ？FBI 嗰啲读心术， 读心术喎、 啊，好劲我都。 因为凡夫平人唔会识得即系抵挡呢啲。 我想问非建制派嗰啲议员识唔识呢招噶？ 希望都识啦。 我咁，但系有冇教佢哋啊？你点 讲？我哋帮手去做助选咧。 其實我哋真係見過咧，就係一啲嘅即係建制嗰啲嘅所謂嘅助選團咧，佢哋可能佢哋咧可能係講緊係晏晝，譬如話5点零6点钟咧。深刻佢哋應該夠票啦，跟住咧就除曬嗰啲收工啦，就除咗件嗰啲背心咧，跟住就去第二區 著第二件啊， 著第二件唔係非即係都係建制嘅，但係咧就唔同黨派嘅，佢咁樣去 deploy 嗰啲 resources 咧，咁如果佢唔知道究竟嗰啲票夠唔夠，佢點做到咧？ 冇錯， 所以佢一定係啲方法，不過我唔知咩方法咯， 冇錯， 係咯， 我喺大白田㗎，我喺大白田㗎，見到佢哋點配啦？ 點啊？ 咪真係有 number 㗎。 咩啊？嗰啲阿 伯，完整啲，完整啲讲一次。 咩 number 啊？ 咩大白田选区？佢真系 唔使咁细声啦， 佢真系有 number 喺呢度，同埋喺个手嗰度。 掌心女 系啊，你意思佢哋一定唔会投错，而且一定 系同埋佢一路拖住嗰啲老人家嚟。佢话嗱一阵我唔记得咗郭芙蓉啊嘛，几多号啊？即系一阵间你投下边个咁，跟住咧一阵投完之后，我哋一齐去饮茶。喂，真係咁樣樣㗎，係 啊， 即係好誇張咯，係。 係㗎，不過咧又唔好建制派的確係有好多鐵票好強嘅，不過咧其實佢哋都有靠好多中間票咧先至幫到勝算，因為佢哋都唔使搞咁多民意調查去 detect 自己究竟贏唔贏。但係咧正話Chris 講得好啱，就係其實佢哋真係已經有啲好準確嘅民調數據去。甚至可能是 asset pool 嚟嘅，我覺得即係選舉當日嘅結果咧，佢哋選舉完結 之後 已經知㗎啦，係啊。咁但係你要問啊，點解佢 強勁嘅電話嘅，佢真係全個區有齊。 係啦，咁所以你其實都唔使諗咁複雜，你睇數據就知㗎啦。即係咧，佢哋每一區咧，譬如話上屆立法會咧，如果嗰區佢最尾有5席贏咗嘅話咧，嗰五席咧就係會靚靚仔仔咁分勻曬佢嗰40几%支持嘅，即係可能每個就8点几%咁樣。 係 係係。係啦，如果嗰區有4个嘅， 唔會特別一個高嘅， 唔會有特別一個特別高嘅，係唯一通常就係搞唔掂，就係有啲唔聽話嗰人，可能即係啲建制派我唔講名咧，即係佢哋就吸緊啲票走，咁結果咧就可能結果就甩咗碌，佢哋有呢啲咁嘅情況，但係咧控制到範圍咧，佢哋啲嘢好準嘅，所以佢哋一定係有準嘅 exit poll 嘅。 好，咁第一節喺呢度完啦，下節翻嚟咧就我諗。其他人唔會咁斯文噶啦，咁我哋頭先已經 砌啦，砌啦， 好，轉頭翻嚟。